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而呢样嘢呢，天文台过去呢十年八载呢，按照纪录都系睇到出嚟嘅，即系话嗰啲暴雨啊，嗰啲咁样个红雨啊，甚至黑雨呢，个出现嘅次数系多咗，呢个 系 好严重啊。点解呢？嗱，几样嘢。第一，其实你个总雨量呢，个影响反而唔系冇咁大嘅，因为你如果你系全年系好多雨，但系个问题佢系好均匀分布嘅。咁佢落嚟嘅时期，我哋嗰啲渠道啊，我哋所有嘅排水啊，系有时间足够系可以疏导咗，就唔会出现严重水浸啊嘛。但系当你嗰啲雨总雨量系冇变，但系原来佢落嘅时间咧系好集中嘅， 越嚟越极， 哇！一落就系堵水唔到嘅。你嗰啲排水系统一定应付唔到，所以嗰啲水浸出现嘅情况就会越嚟越多，越嚟越严重。你处理唔到啊！咁短时间咁大嘅雨量， 不过啲蓄洪池起好咗，应该都 唔够啊！就系你追唔切啦，根本就系有时你香港有几多，即系你俾你嚟去搞呢啲咁嘅水利个管制啊，系嘛？咁 个规划即系资源个成， 其实系应该噶。其实即系政府，我都问过啲朋友，喂，我话咁样即系政府公务处啊，各方面啊，系咪已经有一个气候应对嘅小组？咁我問過我老友記呢，即係前天文台嘅助理台長梁榮武呢，佢都話其實係有嘅、不過呢即係究竟佢哋係咪足夠呢？即係佢哋係咪有足夠咁嘅意識？其實呢種就係叫做危機意識，或者我哋一個前瞻性嘅規劃。咁另外就係話呢，你對嗰個農作物係好弊嘅，因為你呢咁大雨呢係隨時就浸死曬啲農作物，係咪？第三呢就係佢對所有嗰啲咩農林呢都好大影響啊，即係林業，因為佢係會係咁快呢，佢係導致好大嘅水土流失，係咪？會沖刷咗嗰啲泥土，沖刷泥土，於是山上面嗰啲樹就會冧，亦都會成日出現山泥傾瀉，我哋所謂嘅泥石流啊、塌方啊，亦都會喺成條村都俾佢崩落嚟，可以死好多人嘅。所以呢啲咁嘅暴雨呢係會越嚟越嚴重。咁但係相對呢，其實可能長時間冇雨呢，佢就變咗係旱災。咁呢個旱災其實而家係好多地方出現。其實兩年前呢，天文台就係同香港電台合辦呢，就拍咗一套叫氣象萬千嘅第四輯。咁四輯入面就介紹咗呢幾樣嘢，一個就係講澳洲嘅旱灾，其实已经系经年咧，系好严重嘅，系打击当地嘅。 好多老鼠啊， 好多曱甴啊，嗰啲咁啊，嗰啲牛、啲羊咧，完全系死晒。你见到咧，即系死咗个尸体咧，就系皮包骨咁样瞓咗喺度。嗰个咁样嘅水凼咧，即系以前系一个小小嘅一个池塘咧，而家净干到咧，剩翻一撇咁样咧，就冇晒水，变咗泥瓣吓。咁啊，澳洲嘅旱灾严重啦，美国嘅旱灾其实好严重噶。你知美国而家咧喺呢个中西部咧？都好多專家都話，今年啲旱災咧， 科羅拉多河咪乾地， 冇錯，淨乾得好緊要。而家其實好多河流咧，都會係出現呢種咁嘅乾旱，因為高山冰雪消失啊嘛。其實佢哋個水源咧，好多就嚟自呢啲高山嘅冰雪。當啲高山冰雪一路消失，個水嗰個河流就會枯萎。其實而家好多條河咧，都已經啊，即係我睇嗰套紀錄片，佢係講地球水資源嘅啦。佢都話而家世界上主要個河流咧，差唔多有每年咧有10條咧係有7條咧係會出唔到海嘅。我哋叫斷流嚇、黃河斷流，大家都聽過啦。根本即係嗰條黃河根本未出到海，佢已經乾咗啦嚇，已經乾咗一路咁樣蒸發同埋滲咗落水底啦。咁嗱，頭先你講美國就係科羅拉德河啦嚇，流經好多個啦，內華達州啊、亞利桑那州啊、加利福尼亞州咁樣啦。咁其實已經乾得好緊要。咁另外一條咧，其實喺中東咧更加個導火線啊，就係、是、嗰個叫約旦河嚇、約旦河又緊要。咁另外咧就喺南亞次大陸咧，就係嗰個咩印度河啊。又係嘅，令到巴基斯坦啊、印度啊個水資源呢，其實已經係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咁你水資源短缺呢，其實糧食就好快脆短缺，即係除咗頭先話影響農業之外呢，因為上個世紀60年代嗰個綠色革命啊，其實佢除咗話個品種改良啊，嗰啲咩黑小麦啊、奇蹟米啊、乜乜物物啊咁啦，其實一個好重要就係人工灌溉，因為以前嗰啲品種呢就大部分係望天打卦嘅，即係我哋做嗰啲水利灌溉呢就輔助性嘅。但係自從上個世紀60年代呢，其實我哋而家培養好多品種呢，嗰、那個水利灌溉呢就唔係輔助性，而係主要嘅、即係你冇咗個人工灌溉，你係靠個天嗰啲雨呢，其實佢就死得㗎、所以呢個嘅即係人工灌溉係好嚴重呢。你人工灌溉水點嚟呀？主要就係河水，然後就地下水。呢兩個呢其實而家受到好大嘅威脅啦、其實河水呢，其實就頭先講過枯乾啦，地下水其實我哋而家抽地下水嘅速率呢係已經好多地方係遠遠超過佢能夠天然補充嘅水平、所以其實係殺雞取卵嘅， 好嚴重㗎，世界上好多國家都已經係㗎喇，印度啊好多國家啊，嗰啲井呢以前呢可能呢掘幾十尺就有水，而家講搵呢有啲井係講出嚟嚇死你呀，係掘1000尺啦， 一公里 嘩，要掘1000尺嘅水井你聽過未呀，一公里喎，喂以前真係幾十尺已經有水㗎喇嘛，好啦，呢個就係水資源糧食資源，仲有就風暴啦，風暴好明顯啦，因為你諗下其實風暴嘅能量嘅泉源喺邊度啊，其實就係水氣。因為水氣嗱喺嗰個海洋湖泊啊，咁就蒸發咗個水氣啦。咁水氣但係當佢升高嘅時候其實冷卻啦，冷卻佢就會凝結，凝結變返做液態嘅水，即係好細微嘅液滴啦。但係佢喺凝結過程入面叫做釋放大量嘅凝結潛熱，我哋叫做叫 latent heat of condensation 啦，凝結潛熱啦。其實正正就係呢種熱呢就係嚟去驅動所有嘅風暴嘅、包括熱帶嘅嗰啲就係熱帶氣旋，即係我哋叫做颱風，或者喺大西洋叫巨風啦、hurricane 啦，即係颱風啦，或者喺溫寒帶嘅嗰啲即係 temperate 嘅 cyclone 啦，或者係 tornado 啊，所有呢啲咁嘅嘢呢。所以當你嘅水氣越嚟越充沛喺大氣層入面呢、其實呢啲風暴將會越嚟越猛烈。其實你諗下2005年嘅 Katrina 卡特里娜打即係新奧爾良嘅 New Orleans 嘅，同埋幾年前嗰個桑迪打對紐約，連嗰啲地下鐵全部都水浸嘅。咁仲有就係喺我哋呢邊呢，2009年嘅莫拉克你知唔知原來佢喺兩日之內呢，我都係最近聽阿梁榮武講嘅，就我講個講座，我講到莫拉克，佢俾啲更新資料我，我就記得啦，莫拉克呢打台灣係曾經一日之內呢係落咗1000mm 嘅，嘩直情冇難以想像。但係阿武哥同我講，佢話 Eddie 其實佢係兩日之內呢係落咗有啲地方啊，兩日之內落咗3000mm。你知香港全年嘅雨量先至係2400留下，全年喎、香港喎、佢竟然兩日之內呢莫拉克帶嚟嘅雨量呢係多過香港全年。 不過台灣啲土地好多唔係石屎可以滲返落去㗎嘛，香港好多石屎地滲唔到落去。 但係你知台灣咁大啦，講真其實乜嘢地貌都有啦，係咪，但其實佢都話啦，莫拉克對台灣所造成嘅破壞呢其實今時今日都未復原㗎，好多地方。仲有就係兩年前嘅海燕打菲律賓、你知唔知係死咗6000多人，但係後嚟再 report 嘅呢係有超過10000多人係失蹤嘅，即係連屍體都搵唔返。所以如果你連失蹤嘅加返呢係死咗20000多人。但係呢個又返返到氣候公義嗰個問題啦。你知唔知而家平均每年每人排放嘅二氧化碳嘅計數係點呢？雖然我哋而家整體嘅排放中國係大過美國，大概是08年開始我們是超越美國、但是如果你計算人均呢其實還差很遠、現在美國的人均排放量每年呢是說18多吨，它曾經是去到成20吨的，咁佢而家都已經係有啲進步嘅美國下、即係有啲，但係 真係差咗嗰啲錢 係都係啦。好啦，咁所以呢而家係18多吨、我哋香港呢差唔多係接近6吨，每人每年係6吨，咁你諗下我哋同美國其實原來爭咁遠。好啦，大陸呢其實我睇呢，即係我關注呢個問題嘅時期呢，嗰陣時都仲係講緊4吨咁長下嘅、但而家呢其實都已經同香港接近睇齊啦。 咁勁， 其實 佢多工廠， 佢好多工廠㗎，咁但係當然佢人口亦都大啦，係咪，所以大陸呢而家已經都係5吨幾㗎啦，每人每年。但係印度呢係每人每年唔夠2吨，仲有菲律賓呢係每人每年係唔夠1吨，即係菲律賓個人均排放量係0多吨，但係死嘅就係死佢哋、死嘅唔係18多吨嘅美國人。咁呢個咪就係、世界上最大嘅不公義囉，係咪，咁但係佢而家仲唔肯去承擔佢呢個道義上嘅責任，帶頭帶力減排、其實京都議定書呢佢都列咗四大嘅原則嘅、就係一就叫做 mitigation， 就叫做減排或者叫做減緩，就係、即係減低嗰個災難啊嘅程度啦，叫 mitigate。 第二呢就叫做 adaptation， 就係應對，即係話呢其實氣候嘅災難呢有好多已經係無可避免㗎啦，係接踵而嚟不斷會有㗎啦。而家我哋所能夠做嘅就係希望能夠令到最災難性嘅嘢未發生。咁呢度就叫就，但係呢我哋已經有好多地方，嗰啲譬如啲堤坝要起高啲啊，頭先講過啊，嗰啲咩蓄洪啊，咁樣排洪啊，嗰啲樣要做啦，或者嗰啲品種啊抗旱啊或者係點啊。好啦，第三呢就叫做 technology， 其實就是講技術轉移， 嗯， 即是話你要第三世界國家啊，唔好走高排放、高污染嘅道路、高耗能嘅發展形式，咁你就要搞呢啲所謂清潔能源啊、可再生能源，佢哋冇咁嘅技術噶嘛。其實啲技術全部掌握曬喺嗰啲西方先進國家嘛，咁，嗯，你就要免費無償地進行技術轉移，將呢啲咁樣嘅可再生能源也好咁啊，就要即係俾啲第三世界國家啦，所以叫 technology。第四個大原則，即係其實四大支柱啦，第四條支柱就叫做 funding，嗯，就係叫做資金援助， 嗯， 就係話喂，根本我哋窮到窿。就算你轉移咗技術俾我哋，我都冇咁嘅資金嚟。 哇！仲唔係第三世界國家垃圾？ 咁就係咁講咯。富裕國家就攞住就揦住呢樣嘢啦，尤其是美國共和黨嗰啲咁人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四大嘅原則、四大支柱咧，其實係早喺1997年啊， 嗯， 京都議定書嘅時期已經列低咗噶啦。有一個就係共同，但係有差別嘅責任，嗯；第二個就係所謂附件一國家嚇，同埋即係有約束性減排目標，一個就冇嘅。即係中國、印度嗰啲冇嘅，咁其實第三就係呢四大支柱， 嗯， 啊，就係，是，mitigation、adaptation、technology and funding 嘅。咁但係咧，美國咧其實完全冇負起佢嘅責任。仲有一個氣候公義嘅嘢咧，大家即係其實一講出嚟就好明嘅啦。其實中國而家嗰個嘅減排，唔係即係嗰個嘅總排放量咧，你話係超越美國啊？咁第一就大家知道，美國嘅人口係3億。中國的人口是13億，其實現在就來14億，所以呢美國的人口只不過是我們中國人口的零頭，所以剛才也都計到那個人均，我們知道啦，其實是差很遠的，雖然我們總量是抖過它，但是還有一樣東西要指出的，中國這個排放呢其實有很大部分呢是製造那些產品是俾美國人享用、美國人消費嘅， 嗯， 就係而家你所有嗰啲咩沃爾瑪嗰啲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平到你唔信、平到你笑嘅嗰啲，其實就是中國製造。但係中國製造咧，其實嗰個排放係入曬我哋中國數嘅，係，嗯，啊，因為當時 UNFCC 佢個框架咧，佢係冇計你究竟係即係嗰個咩出口啊定入口噶嘛，總之喺你嗰度排放嘅就係算你嘅， 嗯。 但係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咧嚇，我哋嗰個製造業咧，其實係好多就係俾西方享用啊。 但 係 附件二嘅國家，所以都。 唔係佢冇約束性減排目標，係嘛？佢係盡力減排。咁所以中國咧，其實佢到而家咧，佢係唔接受任何嘅約束性減排目標。佢成日都要承諾，就叫承諾叫碳強度。咩叫碳強度咧？就係話我每生產$1啦，我當下$1嘅國民生產總值嘅 GDP， 我係排放幾多二氧化碳？呢，這個就叫 carbon intensity 或者叫做 energy intensity。咁確實美就是，中國以前咧係好落後嘅。而家可能好少少，但係我都記得咧，講十年前咧睇嗰啲數據咧，就話原來美國每製造$1 GDP 就排放咁多二氧化碳啦， 嗯。 中國如果要製造同樣$1嘅 GDP 咧，佢排放嘅二氧化碳係美國嘅3倍。你話死唔死？即係我哋技術落後啊嘛， 嗯 啊，所以其實中國咁耐以嚟喺國際協議入面咧，佢每次嘅承諾都係承諾咧，就係呢個叫做 energy intensity 嘅啫，佢， 嗯， 就唔肯承諾嗰個總體減排量嘅，係， 嗯， 嘛？咁佢亦都覺得美國你帶頭要去減排先啦，要有承諾，要有約束性減排目標啊，但美國死都唔肯係講啊嘛，咁所以其實舊年11月啊，就係，是，嗰個亞太經合會議 APEC。咁有所謂 APEC 南嘅北京係嘛，就係，是，奧巴馬去咗北京嘅，習近平同奧巴馬呢就傾偈，後嚟就出咗一個中美就對抗呢個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咁其實都係講咁上下嘢。咁而家習近平又去咗美國啦，當然返咗嚟啦係嘛，其實呢其中嘅議題又係講即係對抗氣候變化，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問題嚴重到咩地步啦。咁但係我講返呢，頭先有一樣嘢唔記得講，就係嗰個450呢，原來咗 450ppm 咧，我哋絕對唔能夠超過啲目標，因為450就對應咗2度嘅攝氏。如果2度嘅攝氏咧，就係會導致嗰啲凍土大規模咁融化，就釋放出大量嘅甲烷氣，就係 CH4 啦。其實甲烷氣咧，香港啲人好熟悉嘅，就係我哋好多時啲收路工人落去嗰啲嚇地下面一個唔小心中招，就係我哋叫沼氣。其實亦都如果大家用煤氣煮食嘅，一開個煤氣爐或者沖涼咧，其實煤氣入面主要嘅成分就係甲烷氣，就係一個碳四嘅氫 CH4。但原來所有啲凍土入面咧，就係包含大量嘅甲烷。 甲烷。 如果我哋個大氣層嘅成分而家由 400ppm 升到 450ppm 咧， 哦， 科家就話咧，我哋嗰個温度咧就必然啊會高過2度攝氏個上升。如果高過2度攝氏咧，地球上面呢啲咁嘅凍土咧，主要喺西伯利亞、北美洲北部、加拿大啊、阿拉斯加，就會全面大規模融化，就會釋放大量甲烷， 嗯。 而甲烷係比二氧化碳更加勁嘅 嘅一個油溫室氣體，所以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咧，就會呢個咁嘅惡性循環、正反饋回路咧，令到地球嗰個温度咧係飆升，可能係講緊咧，而家講緊係即係聯合國最新嗰個咧，都話係差唔多五度嘅，但其實如果真係嗰度咧，可能係去到七度、八度、九度，甚至十度。其實是人類沒有可能在這樣的環境生存的、所以呢我現在是搞緊那個11月29號的氣候大遊行，遲些希望大家留意我的 Facebook、好嗎？但是呢原來時間就夠了、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啦， OK， 拜拜。 拜拜。